现在主，你自己的百姓存着谦恭，存着敬畏，在你圣所当中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教师，你遮盖人的软弱，主好让我们在这里所思想所学习的，就能够蒙圣灵的帮助，将你的话语写进我们的心房，做我们随时的提醒和帮助。奉耶稣名求，阿们。在去年的一段时间，我为教会未来的方向祷告，也跟教会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的方向。我们感谢神，神就将一个关于健康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意向赐给我们长老的团队、牧者的团队。不是说我们过去有多么不健康，但是这样的一个健康教会的意向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好像我们的机体里面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来思想健康教会意向的时候，神也在那样的时间里面感动我们，得到一本下一个再下一个得到一本迪马可牧师翻译成中文，他英文是 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 是 Mark Dever 牧师。这位改革宗里面的牧师对神的话语有极深的追求，他观察到一个教会普遍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被一些搅扰教会、即将要离开教会的人身上花了无数的能量，但是大片的羊群要长进、要受装备，长职同工、牧者同工没有时间，因为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这位牧师在他爱主也爱神的教会，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来善用神所托付给教会这些领袖的资源，最好的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他思想再三，也跟他的长老牧者团一起祷告，后来他也传递一系列的信息。结果这位在华盛顿 DC 的这位牧师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教会人数减了不知道百分多少，大概三分之一，减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非常奇妙的是，这个教会人数减了好多好多的人，因为他要坚持走纯正教会的路线，要纯洁纯化他的教会，所以很多人受不了他的教导就离开了，教会人数大减。结果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什么现象呢？我们都很喜欢，学科学的都喜欢一些可度量的指标，教会奉献大涨，涨了两倍，是过去的三倍。这个奇怪啊，人减少了好多，奉献增加了很多，这什么现象？这说明什么信息？大家学科学的，起码粗略来说，那些搅扰教会的，那些让教会不得安宁的、教会不得健康的人，对教会财务上都没什么奉献。能不能得到这个结论吗？可以吧？可以。就科学人这个指标，当然不排除个别，我说哦，这个人离开教会，他是个长老，他也奉献很多，个别可能可以。但是教会人数大减、奉献大增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对这个牧师是极大的鼓励。做个牧师的人很怕教会人数减少，然后教会减少，可能长老只是就会批评牧师你做不好，牧师自己也很内疚。但是人数大减、奉献大增的时候，长老不会批评牧师吧？而且教会那些传舌的、淫乱的、搅扰教会的、结党纷争的，这个现象递减、大减。因此一个健康教会的雏形就在国会山、就在华盛顿 DC 就产生了。因此他当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影响了好多人，他已经在这本书出来以前影响了好多的教会，已经开始。但是他写成的书，我知道我们中间以前谢凡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也是极力的来推广健康的教会，把美国所学到的健康的教会这一套模式带到中国大陆去。我们的弟兄非常热心做这件事情。当我们的长老牧者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很盼望在芝加哥的北郊，我们以这样的心智感动神使用我们这个团队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担心，牧师不会赶你们。但是如果有些道在过后面的几个月当中扎到你的心了，你悔改了，我感谢神。但是如果听不下去了，你要换个教会，我们附近还有好多华人教会，你也是请便，可以去找一个听起来舒服的地方。但是可能在这里听起来会不太舒服。我们也准备，长老们很支持牧师，我们准备人数减少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奉献增加很多，我就没底了。健康教会里面告诉我们九个指标，我一会儿在12:20以后还会提到。我们长老们牧师们祷告再三，我们觉得还应该增加一些，不是迪马可牧师不完全，他的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以话语为中心的提到了应该什么样的悔改，传福音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讲得非常好。教会的会友应该怎样在这里聚集，在神的家如何 behave， 如何生活，这些都讲得非常好。他没有提到敬拜、祷告和宣教，我们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书里提到了，我们的长老牧师也把这些加上去，觉得更加充分完整。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有12个指标的、12个标志的健康的教会，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大家都知道教会是谁，教会是什么人，是我们大家是教会，不是哪个人的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是一群被神呼召拣选出来、被基督宝血洁净的一群人，是这样的一群人被称为教会。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神给我们这方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教会的意向需要长老、牧者、同工同心才可以推行。所以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也请会众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也为这样的教会的方向来祷告，盼望在这地方建立，不是哪一个人的方向、哪一个人的策略、哪一个人的指标，乃是这群神的儿女自己，我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也盼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推行门徒栽培，我们要造就门徒，广传福音。大家在单张上看见教会意向，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 mission， 这样的一种策略，能够帮助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更加纯正的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健康教会里面，我们12个指标中间第一个是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教会。健康教会其中一个指标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在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4:1-5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对神的百姓有多大的重要性。再看下一页，提摩太后书，大家知道背景是保罗即将被处决，他知道自己被交奠的时候，他很谦卑的称自己好像不配献祭，交奠陪着那个祭物一样，他即将要离世了。所以他即将离世的时候，大家知道当一个人快要离世的时候，他都将最重要的话告诉他的家人、他亲爱的人。对保罗老师来说，提摩太是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非常爱他。提摩太传承他传递神话语的使命，他即将要离世的保罗要告诉提摩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看这地方，他有两点，起码一个是传讲神话语的重要性，还有传讲神话语的艰巨性。在这5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从1-2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愿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这地方告诉提摩太，他快要被处决了，快要离世了。提摩太也很胆怯，很害怕，而且他告诉不断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耶稣基督受苦羞耻，不要觉得难为情，好像你的师父被处决了。相反，他要向刚强的耶稣基督的精兵来做主的工作。在他许多工作当中，他特别托付要务要传道， 务要传道。中文翻译的有些版本加上惊叹号非常好，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吩咐，要严肃的认真的一定要传道。大家看在传道之前，他来看看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讲务要传道这件事情呢？第一节这里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这样讲话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吗？非常庄严的，不是告诉提摩太啊，你要好好过日子啊，啊，师父要走了，不是这意思。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在那位将来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在这样的面前，我来郑重的嘱咐你。原文里面可以把嘱咐放在郑重的吩咐你，务要传道。所以看见保罗这里心里非常的一种沉重严肃的告诉提摩太，我要走了，但是我现在在神面前跟你讲这番话，也是在那位要审判全人类的这位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告诉你。下面的话一定是很严肃的，所以保罗是带这样的心态来告诉提摩太，非常重要。然后告诉什么事情呢？务要传道，一定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知道提摩太会害怕，也知道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有很多事情分心，使他不能够专注在神要他做的事情上，所以他要他专心，也知道他有很多可能会有平顺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平顺，所以他要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时候传福音很让你兴奋很开心，有没有？哦，比如说学生团契，学生来好多，我们就准备跟他传福音，我们很高兴。有的时候到处邀请关心半天人都不太来，有没有？我记得我们一个长老去国内宣教，他说，哎呀，在国内你一家里一打开就好多同事来听福音听阿发课程。他说在美国，他说我一年到晚关心到头，一年到一整年关心人有一个信徒都开心得不得了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时的时候，哇，门一打开人就来了。我记得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1998年坐在这里，陈牧师说在 Chinatown 母会那边门一打开， Chinatown 华人就进来了，人就进来了。他说我们教会在北郊，在 Deerfield 附近。 Deerfield 是什么意思？有人发现鹿园哈，住在 Deerfield 了，鹿园。他说我们在北郊门一打开，鹿就进来了，没什么人呢，不太容易。在餐桌上你们一打开人都进来了，啊，上厕所了也好，什么都很多人进来。但是在这里门一打开，哎，真的有时候鹿就跑过来了哈，没跑进来跑过来了。我坐在这里上班，看见鹿跑过来，哎呦，人怎么不来了？有的时候不太容易传福音。我知道很多组长啊、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像小牧人一样，很希望人多来多来，生怕人不来。就是福音，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有时候传福音，我们在大街上一呼就好多人听福音，叫一些时代。但是有些时代传福音受到很大的艰难，要被关押、被逼迫，甚至被逮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平顺的时候好好的传。像在美国这时候，我们很好、很方便的。但是在国内，现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就遇到很大的艰难。”所以有些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专心，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我还听说一位牧师，他平时讲道每周准备几篇讲章，他说他总是身上揣一篇讲章，你知道是什么讲章吗？地震的时候。他说我平时呢不一定都地震，地震是不太常有的，他身上都揣一篇讲章，是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讲道了。不得时的时候我也要传道。当我们儿子伊莱加大概2岁的时候，伊莱加是他以前不太到5岁以前都不太说话， 所以我们家儿子不说话的时候呢，妈妈外婆就很紧张，这孩子是不是大舌头要割一刀什么的，就很多很多方案出来。我就不紧张，我说不用担心，孩子不说话不是坏事，也许是爱因斯坦。有一天我就带他，我们一起去带他去加州，在 Ohio 机场，在那里，哇，这个两岁的孩子啊，跟很多人打招呼，一个打招呼，那个打招呼，就刚刚走路没多好，好多人都很喜欢他。哎呀，那天我就有点紧张，我说好像今天飞机可能会有问题啊，因为今天我就在候机室里面，我已经认识了好多乘客了，会不会今天飞机出事的时候，神借着我要在飞机上讲最后一篇信息？因为以莱家已经做了一些天然的联络，已经哇，大家都好喜欢他。我说哼，这个今天可能我有特殊的使命啊，心里怕怕的。可能是不得时，我也谁没有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考验，可能还不值得托付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但是我常常想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次我最后讲一篇信息，然后嘣就掉下去了？所以我目前还现在还没有出来这样的奖章，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荣耀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候，几百人告诉他要信耶稣，只有信耶稣可以灵魂得救，我相信神会给我们的勇气和机会。但是不得时的时候也要传道。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不得时，就是现在以前坐在飞机上，坐在动车上边上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的，但是现在发现人一到动车上，一到飞机上，他不跟你说话了，他就拿起手机就好了。以前的人文明一点，拿书不是真正读书哈，在飞机上看报纸看书不一定真看，他是说一个信息，我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要打搅我，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社会的一个提醒。你在读书，别人不能跟你讲话嘛。但现在呢，一拿起 iPad， 拿起手机，哎呀，我发现传福音非常艰难。很感谢神，在飞机上有的时候我会做轻微一点点爱心的服务对别人，哦，别人马上就把手机就放下来了。不得时，现在不好传道，但是你有的时候借着一点点的细心爱心，坐在周围邻座的人边上。我从沈阳到北京的时候坐火车啊，一个年轻人，我还没有开始服侍他，他已经跟我聊天了。哎呀，我那天好开心跟他讲福音，虽然他没有觉知，但是他听到了福音全备的信息。不太得时的弟兄姐妹，不像过去你接触的人很快就有福音你可以传给他，就是在北美，就是在今天旅行中间，你在路上，即使你有心智，你都不太有机会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小组啊，我每次都很感动，看着昨天晚上弟兄姐妹，还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我有请了朋友新朋友来做饭给大家吃，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昨天晚上我还有机会跟进到一个人家里，慕道友，我跟师母还有一个姐妹一起跟他传福音，我们配合得非常好。雪莲小组这里也是有三家人不断的几乎每个礼拜五做菜请好多学生来吃饭，为了什么呢？就是把福音带给就在这里可能只有一年半的时间的同学们，听到福音像种子一样，他们就飘去，就散到各处去，把福音带出去。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在传道。他要专心，对一个刚才讲过一个分心的人，很多事情可能很重要，对你生命里面，但是对提摩太来说，他要专心传道。作为牧者，他应该关爱会众里面心灵的需要，辅导、探访、关怀是应该的。但是对他来说，不可以忽视的一个职责、一个使命，就是要传讲神的道。有人说，一个牧师可能探访不够积极，可能他口才不太好，可能他平时不太外向，这些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他不忠心传讲神的道，这样的牧师是一个不能被原谅的。我很同意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忠心，不是我说的。但是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神学生同学在这里，这段话好像只是对传道人讲的。我想尤其神学生，我们预备自己要做神的仆人，这地方也是合宜对你预备，在神学上装备，在生命上长进，将来要预备做传主的道。但是我想传道不只是对传道人来说，耶稣基督大使命是对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他的门徒颁布的。传递福音的信息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的使命，务要传道。而且他后面说，他对说传道的功夫的时候，做你传道的功夫是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做一个布道家，做一个福音的使者，要做传福音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另外他这地方还要各样的教训，这地方是教导，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警戒有批评的意思，有可能说提醒别人让人不太舒服的意思。劝勉呢多半是安慰鼓励的话，所以今天的人很喜欢听鼓励的话，这是应该的。神也要我们要劝勉人， encourage 别人，给别人信心，鼓励别人，打给别人打气。但是也有警戒责备的话，所以当我们去传递神的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有些话是弟兄姊妹不爱听的。但是一个忠心的传讲神话语的人，无论在讲台上，无论在主日学里面，还是在你的小组当中，你教导神的话语，你不要挑那些你喜欢讲的，也不要挑那些，更不要挑那些人喜欢听的。有的时候一卷一卷书查下来，有一个好处是你逃避不开那些你不太喜欢讲的，这个有帮助，对传讲神的道，对主日学老师，对我们小组带查经的弟兄姐妹，有些你逃不开的，你不太舒服，但是可能是警戒到你，可能是提醒到你，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对我们的健康灵命是有帮助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父母不可能都是顺着我们想做的事情让我们去做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他到一个地步很可能说一些话让孩子不太喜欢听的，但是允许他成长里面可能不太舒服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是神的话，我们的父母这样的教我们，我们自己因为是神的话，可能爹怎么不爱听，但是盼望做教导的，做师父的，忠心的去按照神的话语去传讲。提摩太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专心，他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要教训，要警戒。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警戒人和劝勉人都不要离开，各样的教训神的话语。我们警戒人很可能出于血气来讲你自己不舒服的话，骂人了，或者是你劝勉人出于体贴肉体讲一些人舒服的话。但是无论是你警戒人还是劝勉人，都应该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都是从神的道出来的。所以劝勉人也按着神的真理来劝勉人，警戒人也按着神的真理来警戒人。只有这样的长期在话语里面浸泡的一群人，我们这样教，也这样学，也这样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被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起来的一群人。当异端邪说各样的思潮临到的时候，你会分辨这个道理不太对。我在神学院里面也跟大家已经提过，经常为了写论文要看不少的书，那不同的神学家观点很复杂，很多时候为了一个 topic 一个题目，哎呀，你要看几个神学家的不同观点，我头都晕了，就不知道。我也刚刚信主没多久就进神学院，但是师母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根正苗红的，在那里听神道听习惯了，那我就写 paper 的时候，我就要抓住一个中心点，然后你一般你要支持哪一个神学家，批评另外一个神学家，来这是写 paper。哎呀，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哪个人对，然后我就把四个五个观点给师母读一读。好，你现在认真听好，我现在有五个观点，这里你听完哪一个耳朵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呢？他听完他说明显是第几个哈，那几个我也不说不清楚，他说哪些错，但是不太顺。这就是长期浸泡在神话语里面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要在神的道上来喂养他，来教导他，到将来他离开家了，到大学校园里面了，他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起码这不是圣经的话，也不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只是我要好好去发现这地方新奇的教导错在哪里。他可能不一定一下要指出来明白神学上的那些错误在哪里，但是起码他长期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他就明白过来，他就可能知道这个地方会有问题，像兔子一样耳朵马上就竖起来。 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中心。路德是伟大的改革家，他明白他的使命。当很多人后来称赞他马丁路德伟大的成就的时候，他说，我其实没做什么事情，不过是去诠释、去传讲、去书写神的话语而已，不是他写啊，就是他去凭借等等。他说，我不过是把神的道带到你们中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改教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唯独圣经，归回圣经，唯独圣经。唯独圣经不是说你只要看圣经就够了，你不要看别的东西了。唯独圣经是以圣经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侍奉，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使命，成为改教的最重要的声音，最强音。路德在与其他人辩论的时候，其他人可以强调传统也很重要，天主教里面，但是路德说传统不能跟圣经相比。他不是说传统不重要，他说传统与圣经相比，它不代表上帝的启示。传统很重要，但是只有圣经是上帝的权威。他说除非理性和良心被迫迫使我改变主意，我绝不放弃，绝不改变。大家不知道，当路德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准备要殉道的。天主教有生杀大权，对他的百姓，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感谢神，神保守他。但是路德这样的勇气，帮助我们看见，在一种黑暗的中世纪的尾声，当神的道在神的教会中间消失的时候，代替以教会的权威体制，就被神的道、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手里没有圣经，你看看非常可怕。传道人受很高的教育，但是也操纵这种传讲的权利，以至于神的百姓不能够分辨到底他在讲台上讲的是否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这样的一些神重用的仆人兴起，要归回圣经。在圣经，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约西亚时代的复兴也是，神的儿女在圣殿里面敬拜了很久，发现摩西五经、圣经不见了，没有圣经，已经过了很久了。直到那时候，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复兴重新临到约西亚的时代。所以约西亚时代的复兴的一个特征是归回圣经，归回神的话语。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不是自夸，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还是非常渴慕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在读经群里面，有两个读经群还不够，还有小组，还单独自己还开查经的计划，非常好。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追求。当你常常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间的时候，我以前看到丑陋的中国人博洋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中国人是中国文化，这个酱缸的文化，我们泡在酱缸里面，泡久了就是泡在什么酱里面就是什么味道。但是如果你长期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样的人其实你会从他的说话、祷告、言辞都会看出来，这个人是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但是长期远离神的话语的人，其实你也很难感觉得到这个人跟神的话很近的。有个妈妈曾经，她推着孩子那天走路遇到传道人，教会的牧师。她牧师就问她：“姐妹啊，你好吗？”问候之后问她有没有读神的话语啊？这种问候其实很招人讨厌的，我知道。但是以前的时代传道人会这样问候，现在是问吃了没有？我们华人问吃了没有？但是外国的牧师很奇怪，问你读了话了没？读经了没有？但是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被接受的问候。哎，那个姐妹就说，我有的时候会读很多一天，但是有的时候好几天都没怎么读，不好意思牧师。这位牧师看到他边上推着小 baby， 他说你怎么喂饭喂他？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喂他很多很多，然后有几天也不喂他？那姐妹受到提醒，她回去明白，哦，神的话是生命的粮。我喂孩子都知道定期的好好的喂好，营养周全的，但是我自己灵性上的滋养，神的道我却忽视了。神的话在教会中心的地位，不是说教会不需要讲一些别的，但是可以有一些文化包装，也可以有一些别的对时代的了解， 但是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持守神不变的真理。教会里面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可变的东西是教会的设计结构啊，敬拜的方式甚至都可以改变，唱的歌可能都可以调整，敬拜的时间可能可以调整，敬拜的一些模式都可以调整。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变，就是圣经神的道不能改变。你可以用电子版本也好，什么版本我都说不出来，很多版本都可以，但是必须是圣经，必须是神自己的道。所以历史历代神的仆人感动神呼召一群人，甚至在原文上一生必一生的精力来研究原文，能够让神的道不被偏差的被翻译被传递被解释到各个时代当中。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很有福气，我们在商一神学院附近6分钟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而且特别今年我们感谢神，有好多的神学生愿意留在我们教会。今天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资源输入到我们中间来，意识到吗？神的话语，因为这群人是献身传道的人，这群人把生命奉献给主，他在这里接受装备。因此在各个小组里面，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的小组长几乎都用贿赂的方式来邀请神学生留下来，我特别喜欢这个。你要贿赂就做这个贿赂，就是说请神学生吃个饭啊，哎，你留在我们小组，这个贿赂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当一个组长去请神学生夫妇来家里吃个饭，然后希望你留下来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有这种贿赂的吗？喜欢神的话语，希望我们的小组有一个人啊，牧师每周去不同的小组，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来一次，但是希望有个神学生坐镇在我们这里做教导做监督，特别我们可能偏差的时候，他可以知道错在哪里。我很喜欢这样的组长，他真是请客请神学生到家里，哎呀喊留下来吧，然后神学生说不好意思，另外一个小组长也请我吃饭了啊，那就祷告祷告。那还有神学生说，哎，我跟牧师商量商量，他可能分配我去哪个小组，圣灵感动你。但是非常喜悦的是，那些组长那些教会同工小组同工请你来留下来来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神学生没有钱也没有势力没有世上的东西，但是他有一颗奉献给主的心和专心接受装备这样的心智，这样就蒙神喜悦。那你们把他留下来，就是看重他身上他的东西。传神的道非常的艰难，第三节这里，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再次说，这是保罗非常在临终之前告诉提摩太，不但是传道非常的重要性，但是告诉也是很艰巨的，非常艰巨。因为人拒绝在末世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保罗告诉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不爱听纯正的道理。那些纯正的道理就是神启示借着先知使徒所启示的。一个特征是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好些师父他随自己的情欲，他希望人去聘一些人来讲他喜欢的道理。大家知道水晶教会Robert Schuller 讲的很多信息是那个时候那种中产上中产的加州城县那边人喜欢听得到。我也以前偶尔到他的网站上去听，有一次刚好进去的时候，一个少将还是中将在那边做见证，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后来发现他讲到信息不长，但是后面经常会有一些成功人士的见证。那个教会也是一个豪华的教会，是除了欧洲大教堂以外美国也可以被参观的教会。但他的儿子感谢神不走这条路，不走成功神学的路，就不受人喜欢。他讲一些人喜欢的道理，大家喜欢听，钱也奉献放在那里，教会可以很大，越盖越豪华越漂亮。他也是满身挂金在那里，都是也是社会名流。 我感谢神，在他非常辉煌的时代，上一神学院就有教授指出来，这是个假先知。他传递一个 possible thinking， 就是没什么可以做的，他都是引用经文的。神说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哦，你看他很快引用圣经的，但是你仔细听，没有十字架，没有苦难，没有门徒的代价，他是用一种化妆的一种心理，用基督教的术语来传递一个，你国内讲不是天有多大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长。所以 Robert Schuller 的信息很像毛主席的信息。毛主席说，你不是没这个东西，你没胆子有就可以了。于是我们有三年的饥荒，胆子可以了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励志的，一种疯狂的，一种操纵人心的一种东西。但是 Robert Schuller 一代很长的时间传递让呈现人喜欢的信息。我很感谢神，这个教会倒闭了。那这样的一种信息不要再毒害更多追求成功的人，用变相的用教会的信息，从传道人开始，教会喜欢很多人啊，人多了，钱多了，以为教会就是对的，不一定啊。但是今天很多人耳朵发痒，去聘一些把这个牧师讲的不爱听，我聘他走，请他走，我们去聘一个我们喜欢的，耳朵发痒，增添好些师傅。我推荐过大家，希望大家去看，有机会讲过很多次了。 Michael Horton 这位改革中里面的这位神学家也是个牧者，他被称为当代美国的先知。他写了一本书叫 Christless A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还是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特别在那个书里面充满勇气来指出，当今美国重大的一些巨型教会的牧师不传讲纯正的道理，随从他们的会众所喜好的。写这样的书需要勇气的，我非常感谢神，这样的书还被出版。没有基督教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它能描述美国许多巨型教会的光景。我也跟大家提过，那些很令人喜欢的那些讲员，每礼拜天讲到可能有两万人到三万人听他的讲道，除了网络不算，网络以外可能几十万人听他讲道的。在那里没有十字架，在那里也不讲基督，但是他会提到 God 这个词，就像美国总统宣誓的 God bless America， 这个叫 civil religion， 美国的一种民事的宗教，它成为一个传统了已经。你看美国人在街上碰到你，如果你讲一些东西，他给你一个建议你不听的时候，他会说什么？有的时候很客气说，很绅士，他会告诉你 God bless you，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在美国过久了，这句话你不要因为基督徒别人告诉你，哎呦 God bless you 很开心啊。 God bless you 在他跟你出主意你不听的时候，他说 God bless you 就是说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什么意思呢？真的祝你好好运吗？用中国人话说，走着瞧，死到临头了，因为我给你建议你不听嘛。所以你看这话可以变相成一种文明到这个地步，他会讲 God bless you， 其实他不是真正要神祝福你，他要也不是祝你好运，他就是走着瞧吧，死到临头了。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当那个书里面也提了很多嘎嘎嘎的时候，那个不是真是要嘎祝福你，都是人性化的、人文化的一个名词，把它放在嘎身上。我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思想家叫费尔巴哈，他就是说宗教很可怕的东西，他说人间宗教很虚无，他说都是人间人找不到的东西，像爱啊、公益啊这些东西，把它投射到一个实体上去，他就把它称为上帝。今天许多巨型教会的牧师用圣经的名词，用基督教的术语来传递像费尔巴哈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他所批评的信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本质的批评可以应用在今天许多巨型教会牧师的信息身上，因为他已经用这样的一些术语来达到传递让人听起来舒服，教会奉献很多，他也很有名望，也可以写书，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了。这样的信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警醒。保罗在远古时代对提摩太的提醒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时代，盼望不发生在我们中间。 不要去增添自己的师父，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第一章里面他说，那时候有些老妇荒谬的言语，那些家仆，无穷的家仆在那里辩论来辩论去。我看到你们 WeChat 的时候，我都在想，以前有 email 的时代，刚有 email 的时代，后来过一段时间，有人就思考 the ethics of using email， 使用 email 有没有一些伦理。我最近在思考使用微信需要一些伦理。我听到一位长辈讲的时候很有感触，他说这位长辈他有家人的一些WeChat 的网络，他说有两个孩子在里面 WeChat 上聊天，然后聊去都增加了咯咯咯咯咯好多声音，他说一天到晚都收到好多好多，原来两个孩子在上面聊天。我不知道这样使用微信是不是最好，如果你还关注关爱你的群里面的人的时间的话和他的精力的话，其实可有可无的话不必在里面两个人聊来聊天，你可以打个电话就好了， offline 打个电话，因为你的每一个在乎关心你的人都有 attention 专注注意力在你身上，一天不要发出好几十条啊，你好吗啊，我在哪里啊，我吃了没有，好好使用 WeChat， 别人的注意力，你所关爱的人在一个群里面都是可能跟你有关系的人，他们的专注，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都很重要。就像 email 一样，想好了好好发一个，WeChat 也是一样，其实不是很多人需要听的话，你打个电话就好了，不要两个人在里面对话了几十个可能，但是让大家一打开，哎呀，今天我有50多个没看，其实只要一摁一下，其实一个都不需要。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还是我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个弟兄很好，他作为一个小组长，他发现小组里面已经不但是这种很多无用的这种对话，还发现有一些谎言。传说这些东西，虚无的东西也在里面，在小组里，他就每天就发一个信息，荒漠甘泉还是什么，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他用这种方式来纯化他的里面的微信群里面的对话。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兴起，特别高兴最近一个小组，他里面查经里面很多问这段经文什么意思，怎么解释，特别感动是应用在自己身上，反省我自己做的不好。有些弟兄也提醒，不要只是学术上的这种套上探讨来探讨去，我们要把经文用在生命当中，这些都是极宝贵的声音。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有一群人愿意用神的道，或者探讨了解应用神的道来占领这些媒体，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好，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话语上不断的加深。保罗要他们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做传福音的功夫，尽他的职分，怕被托付。我们在北美，我们不会很爱惜，好像有一本圣经，有的时候我去那里礼拜天，地上圣经很多本都掉在地上，有些折了，有些到处扔。其实在我自己成长的环境里面，圣经是一个非常稀有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产，对一个基督徒家庭宝贵到一个地步，当公安要来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块石头，跟他提过，那块石头一拿开，圣经就放在里面去，当搜捕的人走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读。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在北美，今天我们不太爱惜，我们有很多版本，有很多各种 有什么皮的革的，有套金的，有很多很多人家里很多版本圣经，很好，但是我更希望你有一本你个人的圣经，常常读的，不是摆在那里的，能够在那里借着圣经你与神亲近，你心里渴慕与神亲近。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在法国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可能你听过这个故事，以前她是眼睛看不见，但是眼睛看不见她就很想明白神的话，所以他用手指头用指尖来读圣经，这是盲人的读法，结果长期的读经使得他冒茧了，所以就不敏感了，就有一天发现他读不了神，就摸过去就不明白那个意思了，冒茧了。后来他就用刀来切掉以后痛，但是过几天因为剪掉以后他又可以读得懂了。所以不断的切，你知道指头可以不断的切吗？啊，越切越短了，对不对？不能这样切，最后没办法用这种方式了。有一天 他没办法读的时候，圣经在地上，他大哭，跟神大哭，神啊，我再也没办法明白你的道了。所以讲呢，他在大哭的时候，嘴巴去亲圣经，一亲圣经发现，嘴巴亲圣经发现里面居然能够读得懂了，因为嘴唇比手指头还要敏感，所以他指尖不能读了，他就用嘴唇来读。弟兄姊妹，那些渴慕神的人，虽然他可能有些感官的上面的残障，或者在中国大陆这些受逼迫的，类似这样逼迫的地区，可能圣经还不一定能够容易拿得到。当然今天网络很方便，但是在网络方便，在很多圣经的时代，我们是否很专注渴慕借着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教会有这样的心智，我也立定了志向，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其中一个指标刚才讲过，叫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我们在这里不是随便讲人的喜好、个人的观点、文化的潮流。我也盼望主日学的老师，也盼望小组里面带查经的弟兄姐妹，这种时刻，慎重的时刻，我们专注以神的道为中心，让这样的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教会经过长期吃神的话、消化神的话、应用神的话，来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群体。然后让我们这群人是一个饱读经书，也应用在生命当中，成为这样的一群以话语为中心的会众，你个人也成为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一个属神的儿女，然后让那样的会众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你也建立健康的家庭，好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这群人身上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你以传道为中心。主啊，你也不忘记你的使命，虽然很多人来找你医病赶鬼，但是主你自己以神传道为念。使徒们也依然在忙碌的侍奉当中，没有忘记以祈祷传道为事。主，你也我们感谢你，使徒也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主，你升天之前也颁布大使命，叫我们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主啊，你不断的来提醒你的百姓，当将你的话语放在生命的中心，因为你说爱你的人，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帮助不但教会的领袖，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教会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能够真是渴慕主的话语。主啊，因为明白在话语当中有生命，在话语当中能够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在话语当中能够领受你的引导，也只有在你话语有中心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能够盼望期待蒙你的帮助，建立和你的心意健康的教会。